已经是达到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。 到了这种功夫，那才是世间受用真正的学问。 云谷禅师接着又说， 平常一般人的行为都是根据念头转的，凡是有心而为的事，都不能算是自然而不着痕迹。你现在还不能做到不动心的境界，你若是能念准提咒，不必用心去记，或是数便数了，只要一直念下去，不要间断，念到极熟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口里在念，而自己不觉得在念，这叫做持中不持。在不念的时候，心里不觉得仍然在念，这叫做不持中持。念咒能念到这样，那就是到了我、咒、念打成一片的境界，自然不会有杂念进来，那么所念的咒也就没有不灵验的了。 不过这种功夫一定要透过实践才能领会得到的。 我起初所取的名号叫做学海，但是从那天以后，我就改号叫做了凡，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立命的道理，不愿意再跟凡夫一样了。 能够把凡夫的见解完全扫光，所以才叫了凡。 从此以后，我整天都小心谨慎，自己也觉得跟从前大不相同了。从前的我是糊涂随便，无拘无束，而现在的我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小心谨慎、战战兢兢、戒慎恭敬的景象。 虽然是在暗室无人的地方，也常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，生怕得罪了天地鬼神。 因此遇到讨厌我、毁谤我的人，我也能够安然地接受，不与他人计较争论。从我见过了云谷禅师的第二年，我到礼部去考科举。原先孔先生算我的命应该考第三名，哪知道竟然考中了第一名。孔先生的话开始不灵了，孔先生并没有算到我会考中举人，哪知道到了秋季的乡试，我竟然考中了举人，这都不是我原先命里所注定的呀。因此云谷禅师说， 命运啊，是可以改造的。 这话我就更加的相信了。不过我虽然把过失改了许多，但是碰到一些应该做的事情，有时还是不能一心一意的去做，即使是做了，依然觉得有些勉强，不太自然。自己检讨反省，觉得过失仍然很多。 例如看见善虽然肯做，但是还不能够大胆地向前拼命去做，或者是遇到救人的时候，心里面还是常有疑惑，没有坚定的心去救人。自己虽然勉强做善事，但是还会常说一些犯过失的话。 当我在头脑清醒的时候，还能勉强地把持住自己，但是酒醉之后就容易放肆了。虽然常做善事积些功德，但是过失也很多，拿功来抵过恐怕还是不够的，光阴也就这样长长的虚度过去。 了凡先生从几四年听到云谷禅师的教训，发愿要做三千件的善事开始，直到己卯年，经过了十一年才把三千件的善事做完。 记得那时我刚和李建安先生从关外回来，还没来得及把所做的三千件善事做一个回向。一直到庚辰年，我从北京回到南方，才请了性空、慧空两位有道的大和尚。 借东塔禅堂为我完成了这个回向的心愿。这时我又起了求生儿子的心愿，并且许下了再做3000件善事的大愿，一直到辛巳年我才生了你，取名叫天启。我每做一件善事都会用笔记下来，而你母亲不会写字，所以每做一件善事就用鹅毛管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。不管是送食物给穷人，或是买活的动物去放生，都会印下红圈，有时一天可以记到10几个红圈的。 也就是代表一天做了10几件善事。 像这样到了癸未年的8月，3000条善事的愿终于做满。我又请了性空大和尚等人在家里做回向。同年9月13号，我再许下做10000件善事的大愿，希望能够考中进士。4年后，也就是丙戌年，我居然真的中了进士，于是吏部就安排我到宝坻县当县长。我做宝坻县的县长时，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，这本小册子我叫它做持心篇。 就是生怕自己心里常起邪思歪念，因此用持心这2个字来警惕自己。 每天早晨坐堂审案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叫家里人拿这本持心篇交给看门的守卫，放在办公桌上。每天所做的善事恶事虽然很小，但也一定会记在持心篇上。到了晚上，我便会换了官服，在庭院中摆好桌子，仿照宋朝的铁面御史赵月道，焚香祷告天地，天天都是如此。你母亲见我所做的善事不多，常常皱着眉头向我说， 以前我们还是老百姓时，在家里帮你做善事好像比较容易，所以你所许下的3000件善事的心愿才能够做完。可是现在我们在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做，你所许的10000件善事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？ 在你母亲说完这番话之后，我心里想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。有天晚上，我忽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位天神，我就将10000件善事不容易做完的困扰告诉了天神。天神说， 光是你当县长检收百姓钱粮这件事，你的10000件善事就已经足够抵充圆满了。 原来宝坻县的农田每亩本来要收2分3厘7毫银子的田赋，但是我觉得百姓出的钱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把全县的田地仔细地核算一遍，将每亩田应缴的粮税减到了1分4厘6毫。这件事情确实是有的，但是我觉得好奇怪，天神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？而且我也很疑惑，为什么光是这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10000件善事呢？那时候恰好幻余禅师从五台山来到宝坻，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禅师，并请问禅师，这件事可以相信吗？幻余禅师说， 哈哈哈哈，做善事的存心要真诚恳切，万万不可虚情假意，企图回报。那么就算即使是只有10件善事，也可以抵得过10000件善事啊。况且你减轻了全县的粮税，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你减税的恩惠，而减轻了重税的痛苦，千千万万的人民都因此而祸福不少啊。 我听了禅师的话，就立刻把我所得的薪水捐出来， 请禅师在五台山替我斋僧一万人，并且把斋僧的功德一并回向。孔先生算我的命，到53岁的时候应该是会有灾难。我虽然没有齐天求寿，但是53岁那年我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就度过了。现在我已经69岁了，多活了16年。书经上说， 天的道理是不容易相信的，人的命运是没有一定的。 又说， 人的命运没有一定，而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。 这些话真的一点都不假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凡是讲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，这实在是圣贤人的话。 若是说祸福都是天所注定的，那是世上一般凡夫庸俗的讲法。天道不易信，人命不一定。人命不一定，要靠自己造。若说祸与福都是天注定，凡夫俗子自己讲，不是圣贤开示的道理。 天道不易信呀，人命没一定，人命没一定呀，要靠自己造。若说祸与福呀，都是天注定，凡夫俗子自己讲，不是圣贤开示的道理。 我不知道你的命究竟怎么样，但是就算你的命中应该荣华显达， 还是要常常当作骆驼失意来想。 假使你事事顺利亨通， 也要常常当作不称心不如意来想。 就算眼前有吃有穿，衣食丰足， 还是要当作贫穷饥寒的时候想。 就算旁人喜欢你敬重你， 也还是要处处小心谨慎，常作戒慎恐惧想。 就算你家世代都有很大的声望，得到众人的尊重， 也还是要时常谦卑恭敬，当作卑微想。 就算你学问高深， 还是要虚怀若谷，常常作粗浅鄙陋想。 这6种想法都是从反面来看问题的。 如果能够这样的虚心反省，道德自然会增高，福报也自然会增加了。 往远处看，应该要想如何把祖先的道德勇气传扬开来；往近处看呢，则应当想父母若是有了过失，儿女应该要替他们遮掩起来。 也就是要做到孟子所说的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的大义。 谈到向上，则应该要想如何报答国家的恩惠； 讲到对下，便应该要想如何为家人的幸福而努力。 说到对外，我们应该要常想到去救济别人的急难； 讲到对内，就应该要想如何预防自己的邪念和恶行。 这6种想法都是从正面来肯定问题的。 若是能够常常如此的存心，必然能够成为正人君子。 一个人必须要每天知道自己的过失，才能天天改过。若是一天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就一天天安安逸逸的，永远都自以为是。如果每天都无过可改，就是每天都没有进步。 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不少， 然而他们在道德上却不肯努力用功去修，在事业上也不能用心尽力去做，就只为了因循两个字而得过且过，不想前进，所以才耽搁了他们的一生啊。 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道理，实在是最精辟、最深广、最真、最正的道理。希望你要仔细地研究，并且要尽心尽力地去做，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了。 第二篇，改过之法。 人既然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，哪里能没有过失呢？孔子说， 过则勿惮改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 只要有了过失，就不要害怕去改过。 所以袁了凡先生在讲过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后，接着就把改过的方法详细地说了出来，以教训他的儿子袁天启。